今天專用國語 OK 嚇、啊，咁就啦啦咳咳啊，都大家習慣一下嚇。首先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的這個布諾文化沙龍啊。今天我們的主題叫為了書的一生啊。我們先給一個掌聲給這個傅業安老師。今天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其实我之前没有见过我们家的一头大哥，我没见过一头大哥，但是他的 Facebook 呢，我是几乎所有的他的发言那个贴纸呢，我都是一定要读的。在 Facebook 里面，我怀疑他是我唯一一个每一天都想看，然后看完然后都想分享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知识连 Facebook 的水准啊，或者他谈书谈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精彩。所以其实我两三年前我就有一个心愿，说我一定要请这个傅业恩老师来香港，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谈书啊，谈他的故事。像恰巧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一个月我们有这个博群书节啊，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呢，请到傅老师来到香港。所以昨天晚上呢，就跟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周公的故事啊，叫庄梦蝶的故事，非常精彩。如果没听过的朋友没关系，我们会将它放上视频给大家看。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第二场啊，非常轻松的一个晚上呢，我们就请傅老师来跟我们谈为了书的一生啊。我记得我跟他商量这个题目的时候，哇，他给了这个题目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太棒了啊，就是。我办了这么多场讲座，最不用我担心的就是，一看这个题目，我觉得我根本不用想，因为太棒了。而且说一个人一生就是为了书，你想想，一个人就是一生就是为了做书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超级的好玩，超级的浪漫，超级的觉得很好。我相信这个是事实哈，因为鱼头大哥。但如果知道他的，他是做过出版，做过这个远流出版社的总编辑，然后做过茉莉的书店的总监。茉莉书店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过台北，如果你没去过茉莉，就不等于没有看过台湾的书店，对不对？就是他做，然后他自己也做过现在是做扫月工坊啊，就是其中他自己出来最有名、最好玩的是周公的那个书了，就是周梦蝶那个书嘛。他被周公过世以后，做出了非常好、精彩的一本书。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当然他也是作家哈，他写了好几本书。我要宣传一下哈，他刚刚出来的一个书就是《父子》啊，这个书是他谈他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11岁，今年10岁。那同时也谈他的父亲，其实是我昨天在看，我觉得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难得的呢，就那个书在哪里？那个 书呢？ 没有吗？ 我抄走 了。应该有吧，已经送过来 了。有一箱了吧？ 应该有哈，因为生计送给呢，我特别吩咐生计的老板呢，将傅先生的书呢托运一些过来呢。一个月前已经订好，就今天晚上呢。如果你想看傅先生、傅老师的书呢，大家就可以等一下买来请他签名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OK， 我很简单，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安排很简单，就是我们请傅老师随意的啊，不是随意的，认真的谈。他说他担心时间不够，我就说今天来的人呢都是有心理准备，好好听他讲故事的。所以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就放心的任意的畅快的谈，然后大家就在这个春雨绵绵的晚上呢，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讲他的关于书的一生的故事。那讲完以后呢，我们当然可以有自由交流的时间哈。 OK， 也是照例要跟大家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书，等一下我们再做签，你先拿出挪出来行了吗？OK， 这个是我们的惯例，就是我们这个 Blue Notes 每一次都会传这个监管签给大家，因为我们要维持这个运作要一点点的经费，所以大家如果有能力的呢，可以捐50块；没能力的呢，不捐也没问题啊，我们都随意就好了，可以传过去。你不要，不要，这个嘉宾不要。 我要讲一下，因为他们是有给我 我应该要。 OK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就再一次掌声给。 至少要追个十一吧。 好，来来。 我谢谢大家啊，因为我是蛮感动，这么多朋友愿意来这边听我讲。为了书的一生，那当然就是讲我的故事了啊。那讲我的故事的话，我上个礼拜刚刚过60岁，那60岁其实也蛮长的。你要讲从头讲起的话，那会讲很久。那讲了很久，虽然宝松他讲说大家今天来时间的话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如果你坐在这边的，你很容易可以出去。有些的话，你觉得不行了，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他就走了。那边的会比较紧，你们的话会很多人不好意思走。 不用担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时间要控制一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大家聊嘛。啊，那最好是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我可以回答的话就多回答。日本有个导演小津安二郎，那小津的话他讲过一句，他说我就是卖豆腐的，所以我只会做豆腐。那咖喱饭啊，猪排饭啊，那个都很时髦，可是不会就是不会，所以他就是只能够卖豆腐。那所谓的豆腐其实指的是电影啊，电影荧幕那一块，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电影那一块白荧幕很像的豆腐，他就是说他一辈子就是做豆腐，他就是做电影的人，所以他们讲的也就是豆腐。我一辈子就只做一件事情，我今天下午在逛书店，我来香港的话，我没有其他活动，就是逛书店。那下午的话逛书店，逛到了那个上海印刷厂，居然碰到我同班同学。然后我同班同学了，我们在那边叙旧，也拍了照。然后他跟我讲，我说今天晚上我也会去。那我就在想想，哇，那有点惨了啊。他的话也许知道我很有事情，所以我不能乱讲。那时候开始有点紧张。那我也觉得大概在我 OK 好啊，我大概在碰到我那个同学的时候，也正是我已经确认了一件事情。我碰到他的时候差不多大概是22岁，那我22岁之前的话，我通通在做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22岁之前我在准备一件事情。我22岁之前，我迷迷糊糊的大概知道我这一辈子想要做一件事。那这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能不能够只要整天读书啊，然后就会有人给我钱啊，我只要读书就有人给我钱啊。我的愿望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有很大原因的。第一个，我在念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为了要看连环漫画就敢偷钱。一个儿童为了要看书然后偷钱去租书，这个小孩子的话不是吸毒也不是买玩具，可见书对他的魅力是很够的，他就是天生就喜欢看书。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还没小学的时候，大概4、5岁，我在路上要是碰到地上有一张纸，那个纸上面如果有字有画，我就会捡起来看。这个是没有原因的，就天生是这样。所以我从小捡最多的叫做香烟盒，我认识的两句标语啊，我最早认识的8个字。叫做反共必存，建国必存，因为印在香烟盒上，所以各种香烟我都很熟，它的图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住。那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我有一个人，你本身的话就已经喜欢书了，可是冥冥之中的话，你可能有一些遭遇，让你的话会更加喜欢这种东西，就是变本加厉，本来就已经中毒，变本加厉，你看整个单印进去，我的单印进去是这个样子。我曾经，我最早不是念历史，我曾经念过理工科，我曾经念台北工专呐，台湾最好的专科学校。我不是念文的，我念台北工专专科学校，然后去念土木盖房子的修路，结果我天生就是念文的料子，就跑去念那边的，那原因也就不要讲。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虚荣心，他是第一志愿，那就跑去念台北工专。念台北工专最终的下场就是，我在那边混了六年，人家念五年就毕业，我念了六年。那我学会了，我觉得我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考试作弊。好，我非常会作弊。那我作弊的话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甚至于就在课堂上面公然作弊，当着老师的面公然作弊，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我在作弊。讲给各位，你们如果在学校里面碰到这个事，尤其保送，你要特别注意。那学生是很坏的。我们那时候要考那个考微积分，那微积分要有演算，老师懒得改。因为那是一个刚刚从台大毕业的老师，他很臭屁，他就出选择题，因为他改起来方便，他出了五题，然后让你选择题，因为他改起来很方便，他出五题，那你自己就要算。那微积分对我来讲那是天书啊，我根本看不懂。那考试靠作弊，那作弊要靠运气。所以就考卷发下来了之后，完全不会。我偏偏我是双鱼座 A 型的，那脸皮很薄的，所以我最怕的，一直到我儿子出生之前，我经常会做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台北工作，然后考卷发下来了，我坐在那边，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听到脚步声，远远的一直走过来，助教走过来。我什么都不会，那张纸的话不晓得要从哪边塞，然后就惊醒，原来是做梦，幸好，好啦，那就是这个样子。结果我就在那边等，苦等。过了没多久，我有一个同学啊，举手啊，就跟助教讲说，助教，第五题他只出了五题，你只要对那个两题啊，他就让你过了。虽然他出四题，他对两题就过了。有人就举手了，他就讲说，第四题第二个答案呢、啊，第二个答案好像有点问题啊。好啦，那助教的话就赶快去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过个十几分钟，又有一个人举手了。他就说助教第一题的第四个答案也有问题，然后我就过了。我们作弊已经作弊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后来的话，人家要是讲作弊，我说你做不过，你做不过，因为我们就公然作弊，那我也不会要第三题的，我就只要两题就好，因为这叫做江湖道义，你不能够太厉害，那就没道理。总而言之，我上课，我乖乖的，我也不敢叛逆，也不敢什么，因为是你自己不会，我也不敢去怪人家什么的。我上课都很认真的看自己的书了，老师在上面讲的我听不懂，我就在底下读自己的书。那些书从哪里来的？我不上图书馆，台北工专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光华商场，这个光华商场在70年代是台湾的旧书店的集中中心，它就相当于 北京的潘家园那样，有很多一摊一摊一摊一摊，一格一格一格。我妈妈每天给我20块吃午餐，早上10点钟，光华商场开门，我刚好下课，我从学校跑到那边去，跑进去了之后，看一看，抓一本书就回去了。回去的老师，你上你的课，我看我的书。那下午的话，中午休息，我又跑又去抓一本。我就这样，所以现在人家问我说，你在台北工作，你练哪一次的？练哪一科的？我都说我练旧书科的，我就是练那边。你想想那一个小孩子，我那时候去念的时候，大概15、16岁。15、16岁，他就在那里每天读书，每天读自己想要读的书，所以我很喜欢台北工专。那虽然我练了6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学校。但是与其说我喜欢台北工专，不如说我喜欢旧书台。我在那边读了6年，整整读了6年。可是我不晓得说，我其实这6年里面，我已经在准备了。我已经在准备做某一件事情，可是我不晓得。那等到我去当兵，练了6年去当兵了，当兵回来了之后，面对的就是要你到底要做什么。那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因为我太喜欢看书了。那5年的话，吸毒吸得够啊，那就决定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只要做一件事。我读书，人家还愿意给我钱，那这个工作我就做，其他的我不要，我也不要盖房子，我也不要修路，那会害死人的，结果你在想，怎么工作的话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只要读书，人家就会给你钱。你要当学者嘛，当学者就是这样子，他读书，那最好是在研究单位。不要在学校，大学里面还要教学生啊，我是很讨厌教学生的，因为学生的话不是那么都听你的话。那我就希望说，我将来的话，我是不是读书啊？然后我念完硕士，然后念完博士，然后我也许我能够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啊，我去那边，那中央研究院去的话，你就会有终身职。那你去念终身职的时候，那他每个月你只要读书然后写篇论文，那我觉得写论文我也行的，他们可以写我也可以写，那就这样蛮好。所以就决心就去转台，我去念历史，念历史我就去念台大了。我今天下午碰到那个同学一直跟我讨论一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跟他同班呢？结果他就举证说，某某某啊，跟我讲说，你好像没有跟我同班，可是我觉得你有跟我同班。我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我在那边半个学期就被退学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是去你当完兵的家里面，就我一个男孩子，我觉得我应该白天工作在念书嘛。那晚上要念书，那就去考上了历史系的夜间部，台大历史系夜间部。结果在那边读一读，有一个念西洋史的老师，那他跟我很好，他跟他聊一聊，他跟我讲，我觉得你应该去念日间部，日间部跟夜间部还是有差的，你念了日间部，可能你将来想要。如果想要继续做学术研究的话，日间部总是比较好。老师都这么讲的，我怎么能够不听话呢？我就再考，隔年又再考，所以我大二已经练一次了，隔年我再考，那就考到日间部了，再念一次大二，那就第二次了。第二次还没结束，我跟你讲，练了，然后我在那边练了半学期。我连我同学是有几个我都不知道，然后有几个同学我曾经见过面，然后就被退学。那为什么会被退学？那时候大概是一九一 198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党外运动如火如荼的正在那里。我已经是退伍回来的，我对国家社会有我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党外运动。那我去支持他们的方式就是去帮人家发传单呐、啊，啊，那就发一发，有一天学校就说你被退学了，可是我怎么会被退学呢？我说你不能够因为那个，他不是说你去帮人家发传单就把你退学了，他是说你考过了，你不是考夜间部吗？那夜间部的话，我是退伍军人啊，他是会加分，加5%还是10%的啊？其实我的名次的话，跟那个有没有加分没关系的，我已经超过，早就超过那个。他这个用了一次，然后我考日间部的时候又用了一次，他就说这种优待只能用一次，你用了两次，这是违反校规的，立刻退学。就立刻退，所以我被退学不是因为我去帮人家发传单，帮党外造势或什么，我的被退学方式很光荣，因为我投机取巧，我就默默的，你们这样子讲，我就答应，就默默的就走了，啊，走了之后在外面混混，所以我的同学的话，基本上都还没认识我，我就不见了。在外面混一混，又过了一年了。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踢到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发现说，哎，以前政治大学，台湾另外一所国立大学，政治大学以前从来没有要招转学生的，第一次招转学生，我又去了，又考上了。那我这次去考上了，所以我念。大二我就练了三次，那这一次去，我就去到那边政大，我在政大的话我很乖的，我就没有去参加那一些党外活动，也不是我怕，而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妈妈，啊，我妈妈后来隐隐约约知道，我常常在外面在那个厂子里面混来混去。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每天都看电视，电视的话是有转播的，你不要哪一天给我看到电视里面露出你的身影，那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一听，妈妈年纪也大了，而且我应该去赚钱养家的，也没赚钱养家，啊，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像这种公开露面的时候，我通通都不去。我到了政大之后，我做一件事情，我帮党外杂志写稿，就说那种有意义的那个杂志，我就帮他们写稿，啊，写稿努力的推翻国民党。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在那边讲，你跟我讲一大堆，我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国民党会倒，我有份的，帮忙推一下。对，但是这些都不是我的重点，我在那边一面写一面什么的，我其实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还是读书，啊，那还是读书。可是读一读，我政大终于好不容易毕业，那毕业了之后，我要继续往我的学者梦前进，那前进就考回去了，我就台大我又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硕士班的学生了。那时候我就在那边硕士班，而且我也念了4年了，我的论文也已经写了2章了。这时候又发生事，又 写什么题目呢？ 我写的题目到现在为止还是好像还没有人写，叫《晚明》啊，明代的晚期啊，环山就安徽那一座环山嘛，环山旅游的兴起。但后面还有很长的一个题目，与徽州商人，徽商嘛，与徽州商人的文化活动。我要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徽州商人他们的文化活动里面，他们是把环山当作是一个跟那个跟社会上各界人士啊，包括那些文人，包括官吏，他们形成一个人际网络，是利用环山的啊。那环山的旅游之所以在晚明的末期啊突然之间兴盛起来，因为从唐代一直到明朝，其实环山大家都知道有，但是他旅游的话不兴盛，是万历之后才整个兴盛。 所以旅游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他环山旅游，环山旅游，包括他的那时候的印刷，然后戏曲什么的，我就是去证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证明的不错。那总共要写四章，我也写了两章了。可是我渐渐觉得，好像不太对。因为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读书的话就是我喜欢读小说啊，我喜欢乱读啊，小说我也读，一直到我现在我60岁了，我大概一两个月还是要去找一套漫画来看一看，我乱七八糟什么都啊，那杂志我也读，然后小说尤其我喜欢读小说，然后我喜欢读中国的那种笔记小说，我通通都爱的。可是我当了学者啊，当了学者第一件事情，他常常就不能够把一个很厚的小说看完，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在等着你要去做。那其他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写论文吧。你如果要做一个研究的学者，论文是很重要的，论文写不出来你就惨。可是你在写论文是怎么个写法呢？我比如说我在写环山旅游的，那我去，包括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到一本万历以来只有全世界只剩下那边有的那一本书，那一本书我拿出来看，那个印本啊，就是万历时候的科本，好漂亮啊，打开来真的是光芒一下，哇，我就觉得这个书的话真是太，可能从来都没有人去看，收进去了之后就只有我就去看它，我觉得我跟他的话非常有缘分，那照道理我是不是应该要从头把他看到我，可是我不行，因为我来北京的话我匆匆忙忙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除了看这个我要去社科院，我要看其他的，所以我只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一直翻啊，这个跟环山有关，这个跟环山跟我的论文有关，跟我的论文赶快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笔记型电脑，你只能够抄小卡片，那你就赶快抄下来，赶快抄下来，那那么好的一本书，我没有办法从头来读到，我只能够吸它的骨髓，然后这个骨髓是跟我有关，跟我的那篇论文有关，很零碎的，我就渐渐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写个一两篇的话，我还觉得有意思，反正我是为了要拿到学位。可是如果万一我进了之后，我难道我一辈子要这样子读书吗？啊，然后讲起来的话，这本笔记小说我也读过，那本我也读过，可是我读的话都是在翻嘛，在翻说跟环山有关，跟环山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已经1990年了，大陆已经开放了。有人就说你要不要去环山看一看，因为你是写跟环山有关的论文呢、啊。我就说我没时间，我要赶快把论文完成。然后接下来我发现我对明代的环山啊了若指掌，我应该从汤泉这边走进去，然后再往上爬，我会爬到哪里？然后前海的话，那个叫普门寺还是什么寺在哪里？然后在哪边在哪边？清清楚楚，可是我一直往山里去，然后居然这样子，我就要写一篇论文的，而且我那个论文写完了两章，我就发表出去了，就反应很有点怪，我觉得有点怪，但是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幸好这时候老天爷又帮我一个忙，让我下了一个决定。老天爷帮我一个什么忙呢？他在这个时候让我失恋了，我失恋了， 我一个女朋友从大学班队开始，然后教，然后总共大概六七年吧。有一天她突然之间她就不要我，我又被一脚踢开。那这个对我的话，对我的冲击很大，不是因为他抛弃，冲击很大的原因是，我是那个，我好歹也是台大历史研究所那个研究生嘛。那我那个女朋友，她说我不要你。她新交的男朋友是一个二专毕业的学生呢、啊。那对我来讲的话，冲击，因为我怎么想的话，因为我只会用你的学问啊什么的，我的评判标准只有你。然后你不要我，居然要他，啊，他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然后念完二专的，就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要我呢？而且我以前我就想起来说，我以前讲的那句话，是不是我那句话的话刺激到？因为我以前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很自闭，我跟他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爱我没关系啊，啊，因为你不爱我是你的损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所讲出的话。他这个念书已经念到了，台湾话叫做打开卡架平啊，念到背上去。那他的心呢，已经整个从软的变成硬的，啊，那结果就这个打击，这个打击的话，让我觉得书不用读。我后来我渐渐想到了，我好像是念到觉得学问是第一重要，我所有的事情为了达成我去当。大家如果觉得不好听的时候就转， 下班 都可以的，因为我现在60岁了，脸皮很厚，所以大家觉得不好听，结果就我就觉得这样子不对，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唯学问是第一的，而且这些学问的话，让你有一种傲慢，知识的傲慢你已经出来了。所以我在想，我要当那样的人吗？这时候就决定不读了。那不读了之后去哪里？不读了之后，我有一阵子啊，常常跑台湾北投有一个叫龙禅寺，那是有一个圣严法师，不是正言，正言是慈济的。圣严法师是法鼓山的，我整天去那边混，就听师父讲经，然后去那边打坐，去那边念佛，念久了之后，念佛蛮有用的，念久了之后好像知道一些事情，啊，那知道一些事情呢，就一面在那边念，那一面的话呢，我那时候已经先休学了，因为我的胆子很小，我不敢一下子就说我要退学，我要自动退学，因为我如果自动退学的话，我怕我的指导教授经不起这个打击，啊，他会从香港跑回去。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指导教授那时候正好在香港筹备科技大学的人文学部，他在那边人文学部的话就是他创办的，啊，也是因为他在香港，所以我才有那个胆量说我要休学了，我不读了，啊。结果我就说我先休学，那你已经做了继承的事实了，老师也知道接受。他总是跟我讲，我说你写的不错啊，你应该要把它完成啊。那我心里面我根本不想，我整天的话就追求人情。后来我另外一个老师看我这样子是不行的，他说你那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混到35岁，35岁我还没有出社会工作的，我只是零星的打工人。如果35岁，他就说：“那我帮你找个工作吧。”啊，他就说找个工作，那他跟我讲说：“你去远流出版公司当编辑。”在那之前的话，我不晓得编辑是什么东西呢。写作我知道，读书我知道，可是我不晓得要编书是怎么回事，编辑要做哪件事。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做完一个月， 这个工作是我要的，我只要读读书，每个月也给我钱啊，这个钱的话当然不多了，可是他每个月也给我钱啊，那我对物质生活也没有欲望，也没那么大啊。结果他每个月给我钱，而且一本书我还要从头到尾读三次，一教二教三教，然后越做我越觉得，我好像之前的所有的准备，从台北工作那边的准备，一切的准备，我通通是为了这个工作而来的。啊，那这个工作就是编书。那编书的话，所需要的是各式各样的杂学。比如说，你今天的话编了一本书，我曾经编过一本书啊。那个作者叫做李登辉啊，他有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啊。各位可以去，如果万一碰到的话，你可以去翻一下他的版权页。那版权页的主编叫做林角红啊，因为那我的本名叫林角啊，我只要是编书的都叫林角，我写作才叫傅约翰，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要上面我要对付那个，对付到李登辉这样，那我也可以去对付那个谁。蒋勋呐，我也要去碰到蒋勋嘛，然后我也要碰到大家都很熟悉的，而且他的话去帮香港的三名讲过话，刘克湘嘛，刘克湘我也要对付他，所以我要政治的我也要，自然的我也要，然后人文艺术的我也要，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啊，因为我就是。样样都有好奇心，样样都有兴趣，可是我不用涉猎那么深，我只要读有兴趣的，然后跟他能够聊一聊，聊一聊，他就会愿意把书给我，啊，那就这样子就做了，做了一年了，我的休学的时间已经过了，这时候学校就打电话来给我了，张小姐，办公室的张小姐打电话来给我说，你要来复学了，要不然的话就要被开除了，就退学了。我那时候就非常高兴，我跟他讲，就你把我退学吧，我就退学了，然后我就自由了，我就解放了。啊，上帝帮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我的经验是这个样，就是说，你不要为了你生命里面碰到了一个波折，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因为很可能真的就像那句话的，上帝帮人关了一扇门了，他其实他有开了另外一扇门，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一扇门在哪里？你有没有去找到？而那一扇门在哪里，往往是这个样子，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啊，他其实都有给我们礼物，就你生下来每个人都有他给每个人，所以每个人才会都是独一无二，因为上帝都给了一样的路。有些人很快的就找到那一份，有些人的话一辈子都没找到。那一份礼物是什么？是一种天赋。有些人他生下来他就是很会打球，那他小学的时候就打球就很出色，国中的时候就打球就很出色，然后他又长得很高。啊，那这个应该是好好的去打球，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来跟他讲，打球是不能当饭吃的，啊，打球是不能够怎么样，那你艺术画画的也是，美术的他就跟你讲，我们都不能当饭吃的。那时候你到底你心里面，你要听你心里面的那个 calling， 那个召唤，你心里面的召唤就是说，我就是喜欢读书。我只要有书读什么我都不要了，我只要有球打我其他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可以画画我其他我都不要了。你是要听这个声音呢，还是要听社会上主流的意见？所有人都跟你讲音乐是养不活你自己的，可是我只要唱歌我就很快乐啊，那你怎么办？那个是你可能你的天赋就在那里。那我们常常到处看到有很多书吧，比如说你去那个书店有看到有一本书叫《让天赋自由》， 好，那里面告诉你大家都讲了半天，可是讲了半天的话，最终的还是在你自己，你有没有办法做你自己？这个所谓自己，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听从你内心的那个呼唤，你能不能够回应它？如果你能够回应，你可能这辈子过得很穷，但是你很快乐。那最好的话是又有钱又快乐，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又有钱又快乐，我的话我会选择穷一点但是快乐。可是很多人的话都是选择有钱一点不快乐也没关系啊，因为他总是觉得就是说我只要有钱我就会有快乐，往往不是这个样子。那我的例子就是我就选择那个，我就选择听从我内心的召唤，我也不要那个，我就是选择一个有人，我只要读书，然后有人的话每个月给我钱，不多的钱，只够我生活的钱。好了，那我就这样子开始当那个当上了编辑，就走上了为了书的一生，就这样子开始。我那时候已经35岁，我35岁才做第一份正职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常常很多年轻朋友都会跟他们讲说，不要走，不要走，你耽误个一两年的话，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足足耽误到35岁，我才出去工作。你也不要急着要出去工作，啊，你很可能你出去留了，出去国外去混，混个一两年，或者是你也不要去国外。你去那个，你到大陆去看大好河山，你去混个一年两年，啊，这个是对你的人生的话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台湾有个云门舞集林怀民，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流浪者计划。那流浪者计划是什么？你只要35岁以下，你看也是35岁，35岁以下，你去跟他申请，提出你的计划，你要花2个月的时间，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流浪。那你去那个地方流浪是要做什么呢？啊，那有人的话去学印度的，那个不晓得叫什么行的啊。那有人的话就骑着脚踏车，要从云南一直骑到西藏去。那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转山》，那一本书的话也是我编辑的。那还有一个我的朋友，他的计划就是他要从中国，他到大陆去，他从香港这边开始往上走，去拜访旧书店，然后一直到了沈阳那边，然后再绕回来，啊，那就2个月的时间。那他给你一笔钱，就让你去。因为那个林怀民他讲说，年轻时候的流浪是你将来人生的养分啊。那我非常的同意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西洋的传统里面，一个大学生毕业了之后，如果你家里面有钱的话啊，美国的大学生有钱的话，他是必须要花一年的时间，就是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话，到处逛，到处逛，啊，那这在他们那边是一种传统，所以不要急。我们在台湾啊，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样子。念完小学赶快念国中，念完国中赶快念高中，然后念完高中的话，赶快念大学，念完大学赶快。你可能赶快去就业，然后找到一个工作，赶快结婚，赶快升职，赶快组成家庭，然后赶快什么，最终赶快死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往那边一直在前进。可是真的有那么急吗？我们需要那么急吗？我难道不能够停下来？我今年这一年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就是在那边发呆，我就是在那边想一想几个问题，想一想说我是谁啊，我在哪里，我要往哪里去，你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然后跟你爸爸妈妈讲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什么事都不做啊，我不会去动电脑的，那我就是在家里面，你养我一年， 那这一年的话，让我思索一些人生的问题，然后我再去出发，可不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一两年有什么关系？35岁都还有人才刚出社会，啊，好啦，可是因为我准备了35年，我前面20多年都是在准备这一件事情，结果我就真的去找到了，只要读书，然后人家就会给你钱的，啊，那我就开始做编辑。我做编辑做了一年之后，我直接就跟人家讲，讲说我生下来就是要当编辑，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天生的好手。我去做的时候，我以前的话不晓得，然后我去做了之后才晓得说，哎，我在那个台北工作那边练武吧，练功啊，我已经练成了一个特殊的技能，啊，我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有一种本事啊，就是我看过一本书，我就会记得它的封面。然后这一本书啊，它摆在书架上面的位置，它的那个样子，我都会记得。那这个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后来发现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看过的书的封面，你只要一讲，我大概会记得。现在60岁了，比较没那么强。我大概在37、8岁的时候，经常在网络上面表演隔空收书。什么叫做隔空收书？网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跑去做网络。那我有一个叫做真品交流道。那个真品交流道，很多人常常会，你要找什么书，找什么书的话，会在那边讲。那我就是那一个摆的版主。那他今天讲说，哎，我要一本父子好，啊，那这个是旧书了。那个父子的话，有没有人有？我就会跟大家讲说，你去光华商场，光华商场有两个入口，你从右边的入口进去，下去之后靠右边这一边，往前走第三家，你向右转，啊，向右转，然后再向右转，就面向墙壁，墙壁上面你大概是在第三排。第三排的哪边，你去找就有了。 厉害了， 屡试不爽，所有的人都称呼我为神人。不信的话，还可以回去查记录的。今天可惜冠中没来，冠中是可以证明这件事。不过常常表演这个，那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每天都在那边逛。我一天的话要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又一次，而且这个习惯的话，除了我在念书之外，我退伍回来的时候，我还保持这个习惯。我要是一个礼拜没有去做书店，我就会坐立难安，而且我一定要去那边，然后去买一些我也看不完的书。我的母亲后来等到我确定我去工作了之后，她常常就觉得一件事情很怪，她就说，你买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在座很多人大家里面，如果不是太太或者是家人，他常常都会这样说，你能看有多少？你1天24小时你能看的书有多少？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书？哦，我妈妈的话常常问这个，我的回答就是，买书不是为了看，买书不是为了看，大家都同意。买书为什么不是为了要看？买书是要摆着，然后可能有用，啊，那个可能的话，不晓得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反正可能有用。啊，然后我的话，我就会记得那个封面，记得那个，而且我在那边混了5年，加上我后来又始终保持着逛书店的习惯之后，我发现我在做编辑的时候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说，做编辑的人，他常常不晓得说这本书属于什么性质，应该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他的版型应该怎样，什么样的版型才做出好的版型，怎么样才会好的好阅读的。就是我知道，他们没有去画的，不知道。可是我常常在说过，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在一家这条街全部都是服装店，你在那边 逛到，你本来就对服装很有兴趣，结果你在服装店里面你逛了六年了，你肯定知道一件衣服怎么样的衣服才叫做好的，然后怎么样的衣服的它的手工啊，它怎么样的才是好的，然后它的花色怎么样才不是俗艳，才不是很难看的，你大概都会有。那我去当编辑的话，恰恰好编辑要做书，它就是必须要有这一些。那你的版型，版型是指这个，是说一本书啊，它怎么样子让你看起来很舒服，你读起来的话就是很舒服。那你的话，你的封面要怎么样子让人家觉得不爽啊？啊，怎么样才会不爽啊？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我所做过的书啊，我都会觉得我做的书不一定是最好最漂亮，但是我做的书啊，不会俗气。刚才那本，这本也不太俗气。这个是我儿子，他就做了一个，那后面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我只能够保证是这个样子，但是好不好卖我也不知道，我也常常有做到那种书是卖不出去，可是我就是在我做书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就算没卖出去的话，做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达到了。而且每个月我还可以拿薪水，我这样子就好了。可是时代在转变，我等我做书做了一年了之后，我开始对一个东西，那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我对另外一种东西的话发生了兴趣。1998年、1999年的时候，我很偶然的，上帝又来烦我。那时候有一种东西出现，叫做网路啊。我跟网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因为我连 email， 我在1998年、1997年的时候，我连 email 都不太会用，而且我觉得用 email 是很俗气，我们应该要写信，写一封信寄过去，写一封信去给我美国的同学，两个礼拜之后他回一封信过来，我打开来看，哇，真好。这样子非常的浪漫，那你发 email 过去，他等一下马上就跟你来了，一点距离感都没有，所以我也不用那个。那我网络上面我也不打字，因为我打字很慢的，用注意力。可是我就跑去做远流博士网，远流博士网的话就是他的网站，为什么我会跑去做？人生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好玩啊，很多事情都是先求好玩啊，不要先去问它的价值，你要是觉得有兴趣好玩就去做做看，因为那边要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不知道。我本来就是在做编辑啊，那在做编辑的话在编书，那在编书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个女孩子跑来跟我讲，学长我碰到问题，这个女孩子是，她跟我是同乡，我们国中是念同一所国中的，大学她念政大，我也念政大，然后我到了远流之后，她就叫我，她就说我是她学长，其实我们那年纪至少差10岁，学长，她学长就学长，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了，讲说怎么办，我不会做，为什么？因为远流出版社说要他们要做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在那时候新出现，从来没有过，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这个网站或者是说这个网页的话，到底应该算什么？它是算是一个我们的媒体呢，还是我只是一个 demo？ 我这家公司我出了什么书，出了什么书？还是说我真的可以用这一家这个网站来赚钱呢？可以来卖书啊，或什么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怎么用，可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的结果就是你推给我们推给你啊，所以业务部推给他说这个跟业务没有关系，推给啊编辑部，他们可能他们要做宣传啊，在网络上让人家看啊， 可是编辑部马上跟他们讲说，不不不，这个一张图片啊，当漏下来，我去洗个澡出来才当漏一半，那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不做这个。推来推去推到了企划部，企划部就是在也是在那个出版社里面在做宣传，然后到企划部里面之后，就交给我那个可怜的学妹，我那个学妹拿了一个探索的三育，还有怎么办怎么办，而且他们说还要赚钱，还要做那个网络交易，跑来跟我讲。我说我不懂啊，电脑我也不会啊，我家都没有电脑啊，啊，那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学长，可是我觉得你可以的。人有时候，我后来常常讲的，觉得个性的话，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个性是要看你，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虚荣心不好。觉得虚荣心那是不对的，虚荣心。可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虚荣心让我成就了很多事情，啊，让我受到了一些折磨，可是也成就了一些事情。他这么一讲说，学长，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你既然敢讲，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吧，我大概可以吧。所以就去做了。那做了，你怎么会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做？没关系，我们就来想。我就想了一个土法炼钢的方式，这个是最新的科技，最高级的科技，我就用我们传统最古老的方式来做它。什么叫做古老的方式？大家去过不只是台湾的夜市吧，香港这边的庙街那里，如果我今天是要来卖药，我开始要来这边卖药，我要卖药的话，官是说来买药来买药，没有人要理我。可是如果我衣服一脱开始打拳了，然后等一下我来表演射飞镖，然后我又表演那个举重，哇，这么厉害，人就过来了。人过来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卖药？我这个药有多好又多好。那我就去做网站啊，我就用这个概念，我就去做网站啊，土法炼钢啊，所以我就把那个网站啊，给刘博士网友就区分为有一块叫做内容的东西，有一块叫做销售，那内容的东西就我来做，那我来做一个内容的东西，就叫做绿度鱼森林啊，绿度鱼啊，绿色的度鱼，度鱼不是专门在吃籽的。那绿度鱼，它英文叫做 Redan， 毒它嘛 ，Redan 啊，它就叫绿度鱼森林。绿度鱼森林底下的话有几块，有一块的话叫做留言板，那这块留言板的话叫做聊斋，大家来聊天的。那聊天的话，大家来吵架也没关系。那它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管理，其实管理的人就制造话，就现在很流行叫做小编嘛。那我就去这个小编，那小编要找谁呢？学长一定可以的。你说我可以，我就可以，好吧？那我要有个名字啊。那你要叫什么名字？啊，我就是管理员，管理员是在做事，所以叫 Just Do It 啊，他就是渡鱼头了，渡鱼头就出现了，渡鱼头。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除了这种动态的，我们还要有静态。静态的要邀人家来写文章，啊，邀人家来写文章。可是写文章的话，那时候也不晓得说，让人家写文章要不要给钱啊？我们报纸的话邀人家来写，比如说我要叫宝松，你来我这边写个文章吧，啊，那不能够只跟他讲，你一个礼拜要写一篇，啊，那写一篇的话，一篇的话至少要2000字，不能不给人家钱啊。但是问题是，上面根本没有预算啊，这时候怎么办？学长，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好吧？你说可以，我就可以，我一个礼拜帮你写一篇。那写一篇，这时候要有个名字啊，你要用什么名字？胡伟迈，傅月安，啊，傅月安就出来了。胡伟迈，我是谁嘛？ 傅约安就出来了，所以我已经画成两个了，加上我编辑用本来的名字，我就有三个名字。那我再去找一个，就这时候就要坑人了，我又去找了一个朋友叫做吴新武的，你也来写，他就有点，然后另外就弄了一个让人家去贴了。好了，开始就卖膏药卖起来了，结果没想到，哇，所有台湾喜欢聊书的跟书有关的人通通跑到那边去，包括香港林冠中，我们认识的话也是在二十几年前就在聊斋里面就认识了，那认识了之后就开始有人买书了，而且真的就相信我讲，然后就开始卖书了，然后就那刚开始的时候业绩也没有，那有一天的话，我们那个妹妹啊就跑去跟老板讲，老板，我们现在博士文业绩不错，我们有18万。他说一天18万吗？不是，一个礼拜18万。啊，他说一个礼拜18万，那不行，那一天的话才几万块。你等到一天如果有18万的时候再来跟我说，你要加油，已经不错了。反正老板也会鼓励，然后你虚荣心作祟，然后又跑来跟我讲。学长你一定可以的，一天18万。我就在那边就这样子做，反正就是混啊。然后远流有一个好处，就是远流的老板他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人，他你只要是愿意尝试，他自己就是个好奇宝宝，那他你只要愿意尝试的话，他就让你去尝试。所以我因为我不是整天都在旧书店混嘛，所以我就自己在那边偷偷的在那边开了一个跟卖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叫做珍品交流道，都在讲二手书的，那也就是我在表演特定功能的那个地方啊。那你要我做，我也要给我一些偷渡一些东西，做，等到我做了4年要走了啊，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已经大概跟得差不多，而且等到大家都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来了，因为他就会每天你要去看看说他的业绩怎么样子，然后他每个月就会分配说你应该要做多少的业绩啊，你应该要什么，你就有压力了，就不好玩了。那我因为我还有退路啊，我还有编辑可以做啊，那我就说不要走。我走的时候，他一个月的营业额是新台币500万以上。这个不是我的功能，我只是趁着刚刚好我去玩到了一个那时候那个时代里面最新的最潮的东西，结果我水涨船高，他们所有人以为我很厉害，不是，是时代就是在往那个方向在走，可是如果你不去好奇心去试，你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那是因为你好奇嘛，然后你又有虚荣心嘛，人家一讲学长你就说我行，然后就去想想说那我有可能怎么做，那你就去做吧。好了，做了这个的话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因为我后来我就退下来就让人家去做，这时候我大概知道一件事，我们出去外面工作很重要的，要把冷灶烧热，不要去抢热灶，那个灶啊很热的，那人人都要去烧热灶，你不要去烧那个，你要去烧冷灶，冷灶就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可是你觉得有兴趣，那在公司里面的话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你就跟他讲我来做看，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你，因为第一个你的同事觉得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啊，你把这件艰难的工作承接起来啊，那老板的话对你的话会很好的，因为他觉得你愿意做嘛，那做坏了本来就应该的，可是做好的话我那里很了不起，把那个大家都做不来的事情做成了，所以我大概就知道这个样子。那我离开了远流博士馆之后，我就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要去打入1991过了那个1989年的那时候天安门事件，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大陆，因为去大陆还很苦的啊。那所有的，而且但是所有台湾的出版社都觉得我们应该要西进，往大陆去发展，可是没有人要去啊。那我就跟我们老板讲，我去看看，好像蛮好玩的啊。然后就跟着同事就去那边去，然后就去那边开那个远流出版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然后我就去，那去做做做做做做做，做了大概三四年的，我在那边把他的分公司开起来了。当然最后的话又不行了，因为大陆是撤不出的啊，很多事情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依我们在台湾的经验的话，去到那边都没有用，后来也就失败。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我结识了中国大陆非常多的编辑。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就很虚心的就问我说，他们就想要学台湾的编辑，他们觉得台湾的各种编辑，包括他的行销，都是远在大陆之上。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我能不能够跟他们聊一聊，讲一讲。那只要你跟我讲，我说台湾的编辑比我们强，我都愿意，很愿意帮你讲。然后我就到处去讲。我那时候认识的刚进去的编辑啊，现在都已经是出版社里面总编辑的位置，因为已经经过了十几年。可是我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个的话，到了后来，两岸之间他们的那个两岸之间的出版有交流的时候，很多作者我都可以直接从那边来。这是什么？烧冷灶。人家不要做的事情，你把它整去做一做，那做一做做起来的话蛮好的啊。那我就在远流那边做做做做做这个做一做做一做，就觉得不好玩了。我觉得我最想要做的，我还是要做那个做出版啊。所以我这时候做已经到了副总编辑了，我又回过头来做出版。那做出版的话就去做各种大大小小。所以到了后来，金庸的书也是在我那个部门的啊。然后像刚才在讲的李登辉没有人想要做他的书，那是后来老板就叫我说你来做吧啊。他觉得他比较放心啊，那我就去啊。然后像那个董桥先生的书啊，董桥先生他有一套书，他那一套书为了做那一套书。为了要跟香港这边不一样，因为他是先出香港明报那边先出的啊，总共出了七本啊，那个我要拿回去那边出，那我想要跟香港这边有一个区隔，跟大陆很好区隔，大陆就简体字嘛，我们繁体字嘛，我们就已经比他笔画多了，就已经赢他，可是香港也是繁体字啊，那我怎么要赢过香港呢？要比他们好。我除了在北京之外，我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赢过他的？我后来看出来，因为董先生那个书啊，他是每天每天都在《苹果日报》那边连载，可是连载的时候，他要出书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日期出的，他是有把同一类的出一本，同一类的出一本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每天在等。那每天在登的时候，有时候跟时事有关，但是他每一篇啊，后面都没有注明日期，没有注明日期，有时候你读起来的话就会很乱掉。因此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日期都恢复。这是一个想法，可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可怕？我就觉得，那就这样子了，我就来了，我大概在97啊98年那时候啊，那时候我就来了，我跑到这边来，我就去您过人，也就是找您报那个潘耀明先生吧，您到月刊了，潘耀明，我就跟他讲说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啊，他就说好吧，那你就做吧，看我一卷，不是翻报纸，看我一卷， 然后一篇一篇的把他的日记记下来，然后拿一本小册小书啊，他原来的书啊，一本一本一本一本一本把它记下来，然后记下来回去了之后，才重新排版的时候再把它排进去，然后排进去了，然后再出了。啊，那一套书呢？其实那一套书是我还在给刘博士文的时候我出的，然后那个董先生也觉得很喜欢那一套书，那一年得到年度好书。所以我一方面的话是在做给刘博士文，一方面是在做那个大陆，在做帮忙做大陆的工作的时候，我其实都还有在编剧，因为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编剧，偶尔就是插画编一本，插画编一本。那等到了后来的时候，我就决定一定要回过头来编了。所以第一本要编的就叫做白先勇白老师。白老师开始要玩昆曲了，白老师要唱昆曲，那就他就做了一个最有名的青春版《牡丹亭》。 对， 他要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找了两个年轻人，然后他就说他要出一本书啊，为了要做这个要出一本书。这一本书的话就落到他头上。可是昆曲的书是不会卖钱的，对不对？谁要看昆曲的书？你虽然你是白老师白先勇，可是昆曲那个没有人要看，那你要编一本书你怎么办？你要编一本书你必须要能卖。那我后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跟老板讲，我先跟他讲讲说这个书不一定能卖。老板说我知道，可是因为是白老师所以我必须要帮他做好，因为这个是其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们老板想要出白先勇写他爸爸的书，那个书的话本来是那有两家在抢，时报也在抢，源流也想要抢，所以要帮白老师编一本那个牡丹亭的书不卖钱。可是我知道所有的老板现在跟你讲说没关系，到了年底的时候他都会把你算到你账户，算到你头上去。所以我们要自保，自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先不赔钱再赚钱。这个跟人的养生一样，你要先不伤身才想要健身，先不要伤。那你如果是先不赔钱你就有赚钱的机会。那我就想了，就想着想着结果就是说好，这一本书我一定要想办法做成所有大学台湾虽然昆曲没有，可是台湾的话所有的大学的中文系他通通都要做一件事，他们都要教戏曲的，他们都会去教那个教曲散曲，教那个整个文明的那个戏曲。我希望他们将来就会用这一本，那用这一本的优势就是我有个白先勇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牡丹亭啊。可是光是这样不是不行的，我必须要把那个剧本找来，然后让那个学生的话读这个剧本。可是这个剧本里面我前面还有很多讲牡丹亭这一本书的，有很多旧的资料什么的啊，然后还要请白老师写一个序，这个当然没有，反正就把那一本书的话编得非常漂亮。那一本书叫做姹紫嫣红牡丹亭啊，那又设计了那个精装本。那精装本的话就是白老师你要签名，我要签名200本，这个一本的话是很贵的，一本的话是好像1-2千块，而且限量只有200本，先卖掉先求治嘛，先卖掉先求治。但是说白老师的签名还少，那其他的话就是开始让白老师的话就宣传这个。可是这样子还怕赔钱怎么办？台湾昆曲没有人，大陆很大，台湾的话1000个里面只有一个人要买这一本书吧。大陆10亿人口里面他可能按照比例来讲的话，这边可能有1000或10000个人要买这本书嘛。 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我大陆跟台湾，大陆的版权还没出的时候就已经卖掉了，卖给谁？卖给广西师大的贝贝特。啊，就所以我在大陆那边，在那边混了半天的话，结果就出来了，我就卖给贝贝特的罗瑞。那他跟我是同步出版，理想国跟我是同步出版。他那个同步出版的时候，那个书在大陆的话就卖得很好，他们要给我版税啊，那我这边补一补，我也就过来了，就没有赔钱了啊。那这边学校也买一些，就没赔钱了。所以老板就觉得你很厉害，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把书做得很漂亮，结果那一年就得了一个什么华文传播大奖还是什么。那白老师对我真好，白老师觉得我很了不起，当他露脸。所以一直到现在，白先勇老师的话，他说很多。 他跟你住同一个酒店，今天晚上 啊，真的、 啊？对啊。 那我要去找他。 真的，他现在在跟你同一个酒店。 所以就是这个，因为你已经找到你的天赋，所以我说我天生就是为了要做出版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就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就蒋勋蒋老师了。那蒋老师的话要怎么帮他编书？啊，那也是自己就想办法。我讲起来的话，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哎蛮好蛮好的。可是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那是蛮辛苦，你必须要绞尽脑汁。但是因为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累。我常常的话就是要做，整个晚上的话就是做，啊，然后就觉得哎呀蛮好。然后出去的时候，因为你觉得我的构想是这个样子，可是是不是能够照你所想的那样子发生呢？还是不一定。也有你想的结果全部都垮了。比如说像那个蒋勋蒋老师的那个《鼓动白蛇传》啊，也是两岸同步，结果在大陆那边呢，完全卖不掉，滚动白蛇传，而且那一次因为想要卖他的书，我还陪蒋勋啊，陪蒋老师，因为那一年刚好云门去杭州公演，啊，那就帮他筹组了一个签书会。现在蒋老师出去的话，那整个厅里全部坐满一两千个人，他在演讲，结果那时候。蒋勋在大陆才刚刚进去，他第一本书叫《鼓动白蛇传》，然后也趁着云门去那边公演的时候，顺便去那边卖。这个是有双重保险的，云门可以给我一个保险，那这本书我也觉得做得还不错。然后蒋勋的话也算是还有一点名气，可是去那边杭州图书大厦。那杭州图书大厦是很大的，然后那个挑高的楼层啊，好大一个，然后进去这个门口这个大堂很大，那我去了，我看了，我觉得哎，你们这个广西师大做事有魄力，而且选的这个地方真好，再过个半个钟头，或顶多再过个一个钟头，这个大厅里面将来了几个水泄不通，通通都是要找蒋勋签名。大家大排场了，因为在前一年我已经在桂林里面看到过这种景象，所有的人通通都要来找白先勇签名，那蒋勋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昨天晚上那个云门已经演过了，所以今天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且在那之前的话，已经有那个地方上面的电视记者来访问他了，啊，所以就开始了，开始要签名，坐下了。一小时没有人，一个都没有。那顶多最多的时候就是只有两个小孩子在那个大厅在那边玩来玩去。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你知道蒋老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蒋勋，他在台湾也算是一个，我都是要叫他蒋老师，因为他确实是你的师长辈，我的指导教授跟他是好朋友。那他的话，他的话，我是长辈，然后在台湾这样到了这边，没有好大的一个空空空荡荡，两个小孩子在地上来来爬来爬去。结果蒋老师就坐在那，那我是整个脸，我不晓得脸要往哪边。 这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大概2003、04年 OK， 很久了， 那很久了。结果蒋老师，蒋老师真的是很好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讲，小红，你不要难过，这个是很自然的，有人来我们签名，我们会很累，没有人来的话，我觉得也很好，我们等，那等一等的话，要是没有人，就收了，就这样啊。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他很无聊，然后我是拼命的在想，想说。你们难道不会去找那个吗？找他们那些店员什么的来签一签吗？你们这个管心思的来到中国吧，结果他们说他们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他们从北京来的，这边没办法组织了，已经来不及组织了。然后我就看到发生一件事情，蒋老师跟那两个小孩子就玩起来了，他就跟他们玩，还要问他们怎么样，你们这边都是玩什么东西，玩什么。最后还签了2本书给那个小孩子，啊，那个妈妈来的时候，哎，觉得很高兴，就这样子就结束。所以有修养跟没修养差很多。我也碰过那种那个作者啊，他就是跟你讲，你说我去北京，我每天都要游泳的，所以我要住5星级饭店，有泳池的那一种，啊，而且我每天的话吃要吃什么的，要做什么的，通通都这种的。可是，因为你就是喜欢书嘛，那你为书效劳，然后你就做，就觉得很快乐。我们已经讲超了。 对，你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问问题，你再回答。 我有一个东西我要特别讲，因为等一下一定会有。 没关系，好，怕你太累死。 我还好，因为我人来疯。那么多人，我应该有带水啊，可以的，谢谢。我来讲一个，就是我后来在远流博士啊做一做，在远流的话做到2008年的时候，我做到2008年的时候就那个，我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的话，我也觉得出版不好玩了，因为我已经当到总编辑了。当到总编辑的时候，你不能编书了，你只能找书了。然后你要去管理你底下一堆人啊，那管理一堆人的话，常常的事上面就是谁跟谁又不好了，然后谁今天又要请假了，谁又迟到了，谁又怎么样早退了，然后这个作者要求什么，那个作家要求什么，大堆这种事。而且更凄惨的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台湾整个出版啊已经集团化了。那集团化了，为了管理就引进一种叫做 ERP，ERP 就是人家在做汽车，在算成本的什么，就是你只要从前面这边一个数据出去，后面那边就可以把你的成本分析得清清楚楚。啊，那你每天的话赚多少钱？你的一个书桌的话。那每个月的话，这个书桌的话要赚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那出版这样子搞的话，我就非常的辛苦，因为我每天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打开电脑，然后看报表，啊，那看报表，看我这个月还差多少钱，我要赶快去筹钱了，啊，那筹钱来补这个洞。所以我就觉得，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没有了，那我还要做吗？啊，我要不要就不要做这个总编辑，我还是去当个主编编编书就好了。哎，这个时候，上帝又听到我的声音了，他又跟我他就又来救我。他来救我的方式是，我有一个同事，我是总编辑，那他的话，我看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啊，然后身体的话，他老是就是身体的话就感觉到他的身体一定有问题，所以就劝他去健康检查，可是他都说他不要。我最后我就跟他讲，那这样我们多找几个人一起去健康检查，这样子还有优待，啊，因为多几个人一起去，他会跟你打折。结果就去了。去一检查，他们都没事，我有事。我有事是什么？因为 我家是有糖尿病的遗传的，可是糖尿病的遗传不一定会发作，那你如果太劳累了，压力太大了，就嘣就发作。那我就是那一年的那个的年尾啊，我的业绩还差，还不太够，结果我就想要去赚那个钱啊，就是搬一家高科技公司出一套书，那一套书的话业绩就有400万。可是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话，他们完全不懂出版，然后他们就是说要我在2个月之内要做一套书啊，一套书的话是4本，2个月要做4本书，而且这4本书的话还要有图有文的，要彩色的啊，要做4本。结果我就说没关系吧，为钱就要赌生命，我就做吧，就去做。结果做的时候，里面有2本书的话很麻烦，因为那2个作者写来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不行，这出去的话我会丢脸很大。那怎么办呢？要换那个作者也来不及了，我来，我自己来写。因为他都是很浅显的入门的技巧，所以我就自己写，自己去学，自己写。那还是跟音乐有关的，结果我就去写了，而且也如期出版。那快要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惊险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高科技跟出版的话，那是差很远的。出版的合约啊，基本上是当参考用，我们都不太就讲说。如果你的稿子多久没有来，或者是我多久没有出的话，就要罚呀什么的，懂？大家都是参考而已。作者的话，最后稿子没来，也就是笑一笑，他这边就没有出了啊。所以有很多作者拿了人家的钱，最后的话书也就没有出出来，也有这种啊。可是高科技业的话，他是按照他们在出那个晶片或什么的，一天。晚一天交就要罚你整个总额的20%，第二天要罚多少？我发现，我要是迟个1个礼拜的话，我这个生意就赚不了钱的，我还要赔钱的，所以压力非常的大。那这样子一弄，为了400万，就生了一场病，那一场病的话就叫糖尿病。然后这时候，上帝看我还在那边犹豫，又跟我讲一件事。我太太怀孕了，我要当爸爸，在我48岁的时候，这时候我想一想，我儿子出来的时候，我要是身体越搞越坏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辞职，我就辞职。那我辞职去做什么？我辞职回去做我最轻松的，然后没有什么压力的，然后刚好那也有人来找我了。我去旧书店卖旧书啊！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逛旧书店，结果我到了我48岁的时候，我居然跑到旧书店去，就去做那个嘛，做茉莉的执行总监的，我去把台湾的旧书店把它翻过来，我觉得我要把它翻过来，不要让人家觉得旧书店就是那个。那去做旧书店我很熟啊，那去做旧书店。旧书店的话，最主要的有2个东西很难搞。第一个就是你的书的来源，你书要怎么来？新书店的话是打个电话书就来了嘛，我没有书的话我不用担心，而且我书卖不掉的话，打个电话就退书给你。旧书店的话没有旧书店在退书，那你退给谁啊？然后。旧书店的话，你买书的话，如果没有人拿书来卖，你就没有书了，你就没有书了。那没有书的时候，你卖什么？你只好去别家旧书店买旧书来卖。这个在日本也是这样，所以他们都有同业的话，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互助合作，有一个组合啊，那就是同业。如果我书太多的，我就拿出来，然后让那个书不够的。台湾没有这种单位，所以台湾的旧书店是 猪很多也烦恼，因为卖不出去，蹲了那么多，成本通通都吃掉了。猪不够也烦恼，烦恼说那猪不够了，我要去哪边找猪给人家宰？客人就会跑掉，怎么办？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可是这个问题的话，在我还没有进茉莉的时候，我就已经解决掉了，就帮茉莉解决掉。所以他们后来看到我落难了，要换工作了，赶快来找我去。他们也是开了一家书店，这茉莉书店的老板娘是很有趣的。她最早的话是在那个光华商场，就在那边开的。所以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了。但是我因为脸皮薄，我去买书我从来不跟人家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有我这个客人，我也知道有这个人，我也不跟人家讲价钱，我买了，那我就走。我明天再来，那都会认识。那结果想不到他因为在那边待，那光华商场我是很小，一格的话差不多就做大格，然后很小很阴暗，那书的话也都是东摆西摆，反正一摞又一摞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话因为是一个市场，所以他就是洗手间的话就在另外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那个公共的地方常常地上积水啊什么的脏。这个老板娘在那边卖书卖久了之后赚了一点钱，在2000年左右他就决定要离开茉莉二手区，就决定离开光华商场。他而且因为光华商场有传出来要拆迁了，所以他就说他要出去开一家旧书店。那开那一家旧书店的话，他要有好的装潢，然后他要像新书店一样，最重要他的书店里面是有厕所的，书店里面是有厕所的。我后来才晓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日本人有研究过，去逛书店的人常常都会想要上厕所，很奇怪的。那书店要有一个厕所，所以他就开了一家书店，很大，大概有100多平。那100多平的话，书不够了。我只要是 那时候在哪里？第一家在哪里？ 第一家就在台大正对面，正对面那边那个地下室。那个地下室蛮大的，然后装潢也蛮好。结果就有一个记者啊，就跑来看了，看完了之后，居然在报纸里面给他了一个封号，就是说旧书店的成品。那这下子惨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哇，成品那时候成品是最红的时候，想不到旧书店也有成品，所以就通通都跑过去了。跑过去的结果就是他没书可以卖，糟糕，怎么办？他东掉西掉，掉来掉去的话还是没有书，跑来找我说，他们都叫我老大，他说老大老大怎么办？这书的话，这样子书的话，这书店没办法开的，因为我书架又那么多。那他最开始的时候，不书架不是每本书都插着吗？等到书不够的时候，每本都要面板，还是不够，还是被卖光了。因为旧书店的成品，这个杀伤力太强。就那时候已经快冬天，我就想一想，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土法炼钢，到过去找答案。我做事情哦，从来都是往回头看，最高级的科技我往回头看，到过去里去找答案。啊，他这个我也是往过去里面去找答案。我说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我们台湾人每就不只是台湾人啊，其实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到了过年都要打扫，要大扫除嘛。那你大扫除的时候就是清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些人清出来的书通通到我这里来？那我要怎么办呢？怎么办才有办法？我们要试这个方法。你清一本书啊，我就捐1块钱。你清一本书，我就捐1块钱。然后我们就选定一个那个慈善机关嘛，比如说我就清一本书给一个新路基金会啊，那你清一本我就捐1块钱，那你清 十本的时候，我就要捐十块钱，哦，给他们。你如果，那你清了十本给我，我就要跟你收购嘛。那假如说十本嘛，十本的话，我给你100块，我鼓励你，你把100块再捐出来。那你再捐出来的时候，我再给他加30%。所以就捐130块，加上原来的10块钱，就140块捐出去。海报出去， 厉害啊！ 那年的冬天，那个书的捧进来，搞到所有的店员都快疯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书的话简直来不及估啊，来不及估，人家说你有多少就有多少钱，所以他就变成每年的话，到了年底的话就，他是这个样。他每年年底所募到的书要一直维持到隔年的夏天，因为夏天再来的时候，暑假又是出书的高峰期啊。那出书的高峰期，很多学生啊，很多什么，他们就会把书丢出来。所以光是这一个，而且我们打的就是公益嘛。然后再来你旧书的话，你不要讲说我是在卖旧书的，我是在收破烂的，不对，你这个叫做环保。你在做的是环保事业，你在做的是公益事业，你在开书店，你是在做的是阅读。哦，所以我环保、公益、阅读。那我后来我就去他那边上班，然后在环保、公益、阅读的话，让我可以到这边来上班。那这环保、公益、阅读的话，我就说这样还不够，再加三个：敬天、爱人、惜物。敬天就对应到环保。今天就对应到我们都要爱地球嘛，爱人就对应到公益，习物的话就对应到阅读。我们不要都读新书啊，没有读过的书就是新书啊。那这个二手书的话，没有读过这也是新书，所以要习物，二手书还是要读的。然后又写了很多，我很会写文案，所以我们不是在做旧书，我们是在为你的爱书寻找下一个生命的落脚处，多么伟大啊！结果弄一弄，茉莉二手书店就变台湾最大的那个二手书店。那可是所有的那个，当你某一个企业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那个，他就开始面临到管理的问题。然后管理的时候，他们都所有的老板都会采用 ERP 那种管理方式。可是我是觉得，书店是不能统一规格的。你就算是你是开连锁店的话，也不能统一规格。你应该要让那个店长成为那一家店的主，店的重心，让那个店长去主持那些店。那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茉莉有一家店，师大店，它是养猫的。我说没问题啊，你们要养，你们把它搞干净就好。你们要养猫就养猫嘛。那养猫的话，就吸引来了一个客人，那个客人叫李豪，他也不是真的要去那边，他也不是真的要去那边买书啊，因为那边的书不一定他看得上，他是要去抱猫的，李豪很喜欢猫，啊，我就觉得，哎，书店里面养猫跟书店的话，自古以来就合的。你去看很多书店，书店里面有猫，是不是很自然？可是我后来跟老板娘的话就讲不通了。老板娘是做 Seven Eleven 出身的，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像 Seven Eleven 一样，他要干干净净的，然后要那个要进门的话就欢迎光临，然后要走的话就谢谢光临啊，然后每一个电话打起来了说你好。我是茉莉二手，这里是茉莉二手书店，有什么能为你服务的吗？有哪一家书店是这样？打茉莉，你现在打电话去茉莉的话，还是这里的。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书店没意思。而且那个时候的话，我已经知道有一件事情，一件这件事，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情。网络发展到2013年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感觉不太对，不太对，就是说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纸本书的接下来它的面貌是会用什么样的面貌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说它就不会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呢？我对这个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就离开了茉莉，我就自己去成立一个叫扫叶工坊，就做那个实验性的事情。那这实验性的事情就是要去找出来下一个世纪或者是接下来纸本书的命运是什么。那我那时候的话还搞不太清楚，可是我这样子弄了3年之后，我现在大概搞清楚，而且我可以跟各位讲两个。第一个，纸本书会没落，但是纸本书不死，它跟老兵一样，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纸本书不死，只是逐渐凋零。那是要凋零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电子书跟纸本书，他们是同一国的，他们不是对立的。电子书不会去打败纸本书，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就像台湾跟大陆一样，他们是两岸一家亲的，是自己人的。OK， 怎么讲？因为我在一直看、一直想的过程里面，我想到，我终于知道，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因为网络的出现，让我们的阅读模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你都不知道。怎么讲？从1450年古人宝发明活字印刷，开始有纸本书大量的出来，到了上一个世纪，整个纸本书的就是印刷达到了最高潮，纸本出版达到最高潮，我们的阅读的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读一本书啊，每本书都是知识的载体。那我们读书的话，主要的是为了要有知识。那这知识的话，有用的，有无用的。可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那是指那些文学书。你不要以为它无用，它对你们人生的话，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生作用。那一些陌生的书，那一些知识的书，理工科的什么物理、化学。这个是实实在在，你都会知道它的用途。那书本的话是知识的载体，那知识的载体经过淬炼之后，我们发现，知识如果用书来传播的话，它要有组织有系统。所以每一本书前面通通都会有一个目录，啊，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让你能够很快的吸收这些知识。那我们读一本书的话，就是要从头读到尾，尤其是有用的书。学校里面在教的教科书，你如果读一本会计的书，从头读到啊，你第一章读什么，第二章好了。在我们读的这种阅读方式叫做线性，你就一条线，线性阅读。可是有没有非线性阅读？有，那个叫做你读一读，读一读，你碰到不懂的地方怎么办？你要去查字典，没有人把一本字典从头读到尾。有了，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我把一本东方国语字典从头读到尾，那那种的话是傻瓜啊。那不会的，我们都是查字典，查百科全书。这种的你会去查它一下，查它叫非线性阅读，相安无事啊，蒸蒸日上。网络出现之后，刚开始大家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现在你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上网找啊，万事问网路，网路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去中堂，我不知道路要怎么走。以前的话，我要去买个地图来看，现在不是，现在是上网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碰到困难，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知识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第一个是上网查，那上网的话查的话，你不是查一本书，你不是查电子书，你就是上网。那这个网路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大字典，它里面什么都有。你基本上你有关于知识的问题，在这边都把你解决掉。 可是在这边有没有没办法解决掉的，或者是说它只能解决掉你初步的问题，你如果说这个问题你要更深入的去知道，那你应该怎么办？买书，你就会去买一本书来看。那像比如说像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太阳花运动是一个纯粹网络上面结集起来的，然后就出了，结果太阳花运动发生了之后，社科类的书突然之间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那一些太阳花运动，然后大家在那边网络上面讨论，讨论了半天，就有这本书那本书那本书，结果大家觉得哎，这个问题是个问题，那我应该要去找这本书来看，就去买那个书。所以刚刚好相反，我们以前的话是线性阅读为主，然后那个非线性阅读为辅嘛，主从是这个样子。现在刚好相反，我们是以非线性阅读为主，然后线性阅读为辅，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主要的知识大概都会从网络上面开始。只是现在我们掌握了教育的霸权，霸权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还是教他们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你的小孩子并不欣赏你讲的这个。那我最近我常拿来做举例的就是我儿子啊，我儿子11岁，小学5年级，在他小学4年级1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我的祖先是在乾隆的时候到台湾来，所以我觉得我是台湾人。我太太是澎湖人，我们家跟北京没有关系。我们家也不听京剧，我们听也听歌仔戏，跟台湾的戏，我们看布袋戏。我儿子10岁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会唱京剧了，而且是真的就会唱，对，就这样就唱起来了。然后在没多久的时候，他说：“爸爸，我们来聊京剧吧。”然后就跟我说：“梅兰芳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谁怎么样？”我心里面想说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会懂这个东西啊？他自己玩 iPad， 他去找，然后他去 iPad 上面，他看 YouTube 里面的话就是有那个京剧，然后他偶然的话就听到，他觉得很好听。他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他是从我这边来的，我就会跟他讲，这个蛮难听啊，这种戏曲是很难听，不管歌仔戏、布袋戏什么的，那都很难听。我会给他这样先入为主的概念，就会让他选边站。可是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完全没有被大人污染，他自己去听的，他觉得很好听，而且那个唱腔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他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跟着他唱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小孩子，他是用纸本书来读，第一个他要会读谱啊。他如果不会读谱的话，他不会学国剧。好，那要读谱的话，他就要花多少的时间去搞清楚这个知识。结果他用 YouTube 学，他学一学，他可以再倒带一次，再听一次。那听完了之后，他还可以把它弄没有声音，我跟着他唱，我就唱唱看。他就学会了，但每个 YouTube 底下都有一些解释。那他因为喜欢这个，所以他就跟着去看那一些，看那一种，看一看，看不懂他就搜寻。梅兰芳是什么，他就去搜寻；然后什么是什么，他就去搜寻。那搞一搞，他就都懂。他跑来跟我讲，刚开始我还可以讲得过，而且我可以讲的说有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哪一本书，什么张大夏啊，什么刘氏啊。然后谁这个书，他马上跟我讲：“你买回来给我看。”买回去的话，他就看。看了之后，然后他就会他，我来这边的时候，礼拜四那天晚上，他刚刚去看那个北京京剧院到台北去公演，他跑去看，还去跟那个他们的那个花旦叫做李胜素的，什么余奎志的，去跟他们聊了。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学习是这个样子，又快又迅速又好。可是我们在那边还在那边坚持说，纸本书是有温度的。那纸本书的话是没办法取代的。然后你再想一想，电子书跟纸本书，电子书也是线性阅读，电子书的话不是非线性阅读，所以它跟它是同一股的。它跟纸本书的不同只是载体的不同，就好像是我们以前是写在纸那个竹简上面嘛，那后来的话，发达了，发明了纸之后就写在纸上面，只是这个的不同，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内容的话都是同样。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看书，是很自然的，因为网络它能够满足他的知识需要。可是他如果是要他如果是需要更深一步的，他才会读纸本书。如果从这样子的判断大家觉得都合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糟糕了，出版社怎么办？出版社恐怕要倒一大半。而且现在的话就大概2015年之后，全世界的出版都在萎缩，那报纸也在萎缩。为什么要看报纸？我在网络看一个网络的媒体的。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为了书的一生最新的发展是这个样子，就发展到这里。那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我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 你坐一下。哇，非常的精彩，我完全没有想打断这个鱼头大哥的意图啊，这个应该也是我们破了一个记录啊，就是在我们整个文化沙龙里面，从头到尾讲的时间最长啊，整整2个小时，而且大家你看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大家都 走不掉的， 走得掉，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而且真的是非常精彩。个人故事有一个对整个出版业的反省，有一个对书钟情一生人的那个分享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个晚上。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了。今天其实很难得，我知道在座啊，包括生机的老板陈小姐也在这里啊，我们其实有很多，她是应该是香港养最多猫的一个书店啊，而且我要我们是。感谢你的指点啊，应该还有很多。所以今天晚上其实很好啊，刚才戏园的老板也过来，我看到了，所以非常愉快的一个晚上。大家随便问问题好不好？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最少我希望有半个小时，大家可以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然后有什么分享，好，要不要 OK？ 好，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我来自大陆，然后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儿子唱的第一部京剧是什么？ 龙凤呈祥，他有四来看我，他觉得老生才是最厉害的，他居然知道。我后来去问人家说老生是最难的， 所以他最感兴趣的也是老生。 他老生 是在里面， 他老生。 然后我虽然觉得很感谢，就是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是我作为一个读者，还有一个后辈的话，就关于我们叫纸质书，你台湾那边应该叫纸板书，是吗？纸本书。 纸本书。 就是我曾经在网上遇到一些作者，他们写的文字让人感觉很有深度，很有价值，但是当他们结集出版，然后买来读了之后，突然就觉得就是不够，就是我觉得纸质书可能像一种仪式吧，就是出版者还有我们读者都会提高那个门槛，就更严格的去审视这个质量，所以好多文字都觉得一旦出版之后就变得很浅薄，就很轻了，就不像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就那么有重量，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受。还有另外，就您说到那个纸本书不死，还有一点感受就是我们在看网络阅读的时候其实很发散，不会很专心的阅读，因为经常人的习惯就是我打开一个网页，可能我 回去社交网络去了，有更多的信息排出来，然后就会有其他的东西分散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可能纸质书的话就是还是会留在我们家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太占地方了，房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书房就是可能都快会成为一个奢侈品吧。 是 我们有句话叫买书如山倒，然后看书如抽丝，就是那种感觉。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不觉得纸本书会死，只是它不是主流的，而且未来的话应该会分流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纸本的出版，绝大部分的书可能都不值得出版，绝大部分的书都可能网络就能够把它解决掉了。那哪一些书才能够值得出版？目前还在发展当中，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种呢，我还是站着讲，我坐着不行。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要回过头去到过去去找。就是说，一本书的话，它大概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光是最早的时候，书的面向，它当然是一个知识的载体，知识是乘坐着纸，然后开始散布的，啊，这是它是知识的载体。因为到了后来大家发现说书是可以卖钱的，所以它是一个交换的标的物，我给你书你给我钱嘛，我们在交换嘛，啊，好了，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大家都比较容易忘掉，就是书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品，啊，书的装帧啊，在以往的话很多画家很多他不会把它当作是他呈现他自己的艺术的一种方式，啊，那因此书的话，它会有装帧设计，啊，那每一本书的话都会有不一样的装帧设计。那可是到了后来，因为畅销书的出现，畅销书它就是要把利润拉到最大，啊，所以它给的封面什么的，它就不要花钱去做艺术性，它自然就把它降低。他要价格要低，要让人家买更多嘛，所以他主要的就是靠着他的内容来取胜的。日后我觉得那个艺术性的这一块，就是做书，他很可能会回到以前匠人的精神，就是做一本书的话，我会非常强调他要做漂亮的书，那做漂亮的书，做特别的书。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渐渐出来了，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现在每一个出版社他们在做书的时候，他们会留一些，就是说我出1000本的话是那个普及本，可是我可能会做300本、200本是特装本，啊，那这特装的话可能是毛边本，可能是我是精装本，然后我会有经过特别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已经渐渐出来了，就是说一本书它的艺术性这一块啊，会再度被强调起来，啊，可是它的总量来讲它是会往下降，那因此就很多书它将来还会有一个，就是说当你的书如果全部都是在强调艺术品的时候，它的书价会往上提升，然后书籍的拍卖这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的，书籍的市场啊，拍卖市场会出现的，现在也渐渐在出现的，我现在也在干这种事，啊，我也在台北在办那个，因为这个都是一种实验性，啊，就是在找纸本书的下一个那个，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报告的，就我不是帮那个周梦蝶编了一套书吗？那一套书的话。是卖1200块还是1500块？我都忘了啊。那卖了之后就卖光了嘛，因为他就是做一版，就是印后绝版，印完了就版子就毁掉了，啊。结果过了出版了之后，过了2年了，那我就请那个周梦蝶思想学会的那个曾庆功教授，我就说那你拿一套。因为我刚好我在做每年度，我会做一次拍卖。我说拿一套来拍卖好了，他说好， 那光是这样的话还不够，他又去找了郑愁予、余光中，然后若夫在上面签名，他们都是周梦蝶的那个的朋友，所以那一套书的话卖掉的时候大概1500块，去拍卖就5000块，他就涨了。你这样子觉得就是说那1500跟5000好像没有差太多，你用股票的方式去想，他其实他已经涨价涨了3倍了，他已经占了，至少已经占了3倍了。你想想看，股市里面哪一只股票要翻3倍，那有多难啊？所以将来的话，书它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又开始会藏书了。而且你在藏书的过程里面，你会甚至值得你藏的，因为你这些书的话，你将来的话，很可能是你另外一种股票，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方向。因为很多事情我都在那边乱想乱想乱想啊，但是纸本书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子，那最多的畅销书那种书很可能都会到电子书上面去，所以电子书是有前途的，股票可以买，亚马逊、嗯、 所以呢，你们现在看到这张海报，现在我是买100块钱一张，说不定一年后就变成500块。我这个不是说笑了，大家都知道设计这个海报的林道群先生，林道群先生就是 牛津， 他的知道董桥的书都是他在做。现在我知道大陆很多朋友买董桥的书，不是看董桥先生的内容，就是为了看那个书的设计。所以你看，向源精神其实在香港，比如做这个海报的林先生，他是义务帮我们做，但其实我说真的是有这个方向。我补充一句啊，也是给大家香港的朋友报道，刚刚谈到那个收集旧书啊，其实我们这次请芋头大哥来，其实就是国琴书节啊。国琴书节其实是雷敬泉先生最初跟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想法。他那个想法我之前没有想过了，那时候我在7年前，我在香港在中文大学办那个叫花节哈，你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在中大办一个叫花节哈 ，Flower Festival， 就是我们在那个美与湖滨啊，渭源湖边，我们去唱昆曲，然后叫北岛的诗放在那个湖边，大家一起在湖边念诗这样子，从来没有过了，就春天是现在这个时候。结果非常的成功哈、啊，就变成后来那个雷敬泉身边林道群来找我，就专程来中大说，你办这个花节这么成功，不如我们办一个书节吧。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书节什么，他说我们校友，我们中文大学校友，其实很多校友有很多书，但其实这书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香港很多退休的教授、退休的退休的人，大家房子那么小，那个书。香港二手书市场也是萎缩嘛，就没人卖，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兼着这书出来，然后我们办一个很有味道的，刚才所讲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不要钱就便宜，我们变成一个很有格调的一个东西，然后将这支书送给我们的同学，那我觉得这个 idea 不错，所以我们就做，所以林道群他们跟雷敬泉的第一届的书节呢，他们自己就兼了几千本书出来。包括什么鲁迅全集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中大搭了一个很有味道的书房，就在邵逸夫堂搭一个很大的书房，就西房啊，有很好的音乐，同学可以坐在那里，地下可以一边听音乐，也一边看书，然后一边淘书这样子。我们还有我说多两句，很好玩。然后我们第一天呢就不能够拿书，那大家是先来看一遍。OK， 先看一遍，然后用手机来看一下你什么书，你想不能拿只能看。然后第二天，我就好奇，就是说到底第二天可以开始拿，每人最多可以拿5本。那天早上，我起来，我的同事说：“赵老师，你快来看。”那我家在校园，八点钟在邵逸夫堂旁边排了一个有大概有500人的队，500人。然后我就是一直排到3边去，我说哇，那个香港除了买牢记，我很从来没有这么排队去等这个拿这个旧书的，真的。我回你回去 Facebook 看，我们当时我拍的是照片， 然后很好玩的是，我们第一次办这个事情，要第一天，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书节啊、筹到一万多本书，我们已经觉得很厉害了。第一天就拿了几千本，我们那个书节本来要办一个礼拜，那我就好面对你这个问题，说那我怎么办？我没书了，我怎么去找旧书来满足那个同学的需要？后来呢，我们第二天马上开会，就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应变的方法，就是说 ，OK， 那我们就飘书吧，就是说没有书啊，你拿一本来换一本走。然后我们说我们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啊，你知道飘书有个问题了，飘书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拿好书走，叫那不好的书、不要的书来，就是你知道飘书永远做不成，飘书等于就是最难的问题，就是说。飘一下就没有好书了，都是好书都被拿走了。所以到时候我们中午就考验一下中大同学的那个品格。我说我们的品味就是说，我们不要拿不好的书来飘，要拿好的书来飘。你拿走你想要的书。我们第一届书节结果是成功了，就是说我们就维持期间呢还有书，而且那些书的味道还可以，就是一直维持住。那是第一届书节，要在书节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办。不同的讲座，我们这一次讲座，你大家同学知道啊，我们在国情所可以我私下讲，我们这一次包括你刚才听到一头大哥的讲座的水平啊，我绝对可以说我们国情书节这个讲座的质量绝对是比不要讲出去啊，绝对比香港书展好，这个样子你看一下我们，你看一下我们有科学史，有文革。有 IT， 有文学，有书，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顾忌，完全开放。这今年我们筹到25000本书，然后有5000个同学来拿书，所以你想想这个，就是我回应一下你这个那些，就是这种传承。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是一头大哥自然来，其实是。对的，这个背景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我会想办法在台湾也做一下。 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将书的，我完全同意，是书的生命。这个不是说这个书不要了，不值钱要送给你。我说我常常跟同学讲，就是说，其实你要珍惜这个是，这个书的很多就是像是到老一本书可能有几十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是校友一个心意，然后。将这个知识，将这个情谊，能够传承到下一代的同学手上去。所以我每一本书我们都会贴一张贴纸，就是说这个是校友的荐书，就是希望这同学就不要觉得这个是因为不用钱，就觉得你是贪便宜这样子。我就说我们这个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书没读就是新书啊，不要以为这个书就是没有格调，是我们要做出一个很好的味道，这个阅读的氛围。OK， 对不起，我说多了，这是。 好，谢谢，我是香港的陈求德，我想问你的好奇，你最后这个 project 是烧业工坊，为什么叫烧业？烧树业？ 我说陈医生是很有名的香港的医生，他以前在中文大学开一个第二书店的， 是 啊，投资在我们中大。 烧业是这样，烧业其实有一家，中国有一家。如果不是1950年公私合营的，它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家书店的，就延续的生命很长。它大概在明朝万历年间，或那个崇祯天启崇祯年间，就明代晚期就有。它叫做扫叶三坊。这家书店的话是在明末就有了，然后它经过了清朝，一直到了1950年。大陆解放之后，或说大陆沦陷之后，都可以啊，都还在的。现在大家如果去旧书店找，还会看到扫叶三坊的书。那他那个生命是延续300多年，但是扫叶工坊的话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扫叶为什么叫做扫叶？扫叶是因为这是一个编辑人开的出版社。那工坊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恢复到以前那种匠人的精神，因为我一直觉得出版是一个半手工艺的，就是它虽然用的是机械的印刷，可是它是有手工艺的成分在的，所以它是工坊啊，你必须要做工的。 另外一个扫页是因为编辑是这个样子。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当编辑，我都是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出一本没有错字、没有错误的书。我做了十年之后，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编辑就是那个校对，就像扫落叶，你这个才扫掉又掉下来。每个人的话都有他的盲点。我以为说我看过了全部没有问题，我的同事再来看这边也有问题，那边有。那我的话是告诉自己，不是说就这样子就放过去，而是说你应该一扫再扫。可是你不要因为他还有错误就挂碍，就始终念念不忘说啊，那个书的话有错字，所以他就有瑕疵了，不是那个样子。你必须要尽心尽力的去扫它。 好，谢谢。 啊，就这样。 太精彩了。好，哎，这个是 冰小杂，我帮他直接讲话。就我主要讲两个事情，一个是关于这本书的一个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从前嘛，我们有一些书是这样走出来的，比方说它在报章是我们从前每天阅读的一个主要来源。OK， 所以从前在报章里面的一些可能它在故乡里面每天有专栏啊。他的专栏写得好啊，有很多人追看。 专栏 啊，专栏啊，我国语不是很好啊。然后像从前的，比方说金庸的小说 ，OK， 那些很有名的都是从专栏开始写出来的啊。像香港的陶杰啊，很多他也是很多人追看，然后最后他们的就是变成一个畅销书啊，是这样走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纸板书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啊，可能我们在面书看到一个人，他写的文字非常的好看啊，我们常常去 follow 啊，去追踪他的写的文字，然后到有一个时候，他的文字就具有一个分量、一个价值，然后他就有一个出版的意义啊，然后他出版，我们买书不是买书才开始去看他的文字，可能他是一个结果啊，然后他会变成另外一种畅销书的来源。比方说是谁呢？比方说是周老师的小王子，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他的啊，先申布一下。那个时候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challenge， 就是如果你有 follow 周老师的面书或是回顾他会把小王子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可能就上在一个几百字啊，或是一千字之类的。好，那如果有一些读者就是他看到啊，刚好。啊，有人分享或者怎样啊，看到这样的文字，然后觉得啊，就心动了。到那个时候，小王子的书真的推出来的时候，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好卖啊，非常非常的畅销。我觉得这个那个 strategy， 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一个观察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也是可以参考的事情。OK， 另外一个想要请教傅老师的话题就是，其实像我们这家店呢，我们刚好附近有一些出版社，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今天好像没有，但是我们有很多当编辑的朋友，但是当编辑的朋友呢，就是都是从前当编辑的，现在都不能当了，因为出的书就变少了嘛，卖的不怎么样，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呢心灰意冷就已经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的出版社他们现在卖的书，可能有一个编辑他从业啊，进入这个业界，他们出的书都是旅游书啊，要都是那些吧，饮食的啊，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是食谱啊，可能是旅游书，可能是温书展。我们从前十年前就很流行的就是那些什么模特啊的那种摄政之类的，所以其实出来出去都是那些比较好卖。公司也靠着那些东西去养活自己啊，养活大家，但做下去就没有那种感动，没有那种感觉了啊。就他是因为喜欢书而进入这个产业，但是也因为喜欢书也做不下去。那其实傅老师，你会不会对这种朋友就是有一些可以讲的说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去，这他们可以怎么去继续看待编辑的这个 career 呢？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一个模特的写真集，我如果能够编出一本 很好看的模特儿的写真集，我可以把它编到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写真集，或者是说有一个 AV 女星，我可以把它做出来一本书，让每个人读得痛哭流涕，有没有可能？一个编辑应该是要往这边去想，我要编一本属这个题材的话是很普通的，可是别人做不来，只有我做的。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我是学历史，那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师啊，叫做陈寅恪。陈寅恪他从来不用什么珍奇的史料，他不用去什么秘本啊，什么最新发现，他不是，他都用每个人都能用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找得到的资料，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写出来别人看不到。那一个最厉害的编辑应该是这个样子，旅游书，旅游书我要做到让别人感动，让他心动，不止让他心动之外还能够感动，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出版社会渐渐不见，可能他出版社会越来越，可是编辑不会，编辑不是老兵啊，出版社是老兵，那会逐渐凋零，可是编辑不是。网络不需要编辑，如果网络不需要编辑，现在为什么会有小编这个名词出来？只不过是编辑的意义啊在改变当中，不止编辑的意义在改变当中，书店的意义也在改变当中。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要开书店，那他要开书店的话跑来找我，跟我们两个人一个下午聊了半天，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书不再是书店的重点，书不会是书店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书是书店的核心啊，但是书店的话它最主要的来源不一定会是在书， 在猫啊， 你现在是在猫啊，有可能，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啊，你要转。 譬如说，这里有没有可能是一家书店？我觉得有可能这里的话是一家很好的书店，因为将来你如果要开一家书店，你要一个先决条件是，我是在经营空间的，我是让事件发生的。那因为经营空间，因为事件发生，然后人们能够在我这里带走一本书，而不是像现在我去那边我就是要买书，我不用跑到你那边去买书，我只要打开电脑买一下它就会送到我家来，我为什么要去啊？可是今天的话可能有很多人的话他就会因为来这样子听了然后被洗脑了，然后居然就买了一本书，事件发生，事件在这里，所以书店也在改变当中，出版社也在改变当中。出版社的话呢，今天它可能不仅仅是卖一本书，它还会卖其他的东西。我心里面都是我这两天的话都一直在懊恼一件事情。我不是帮周梦蝶出了一本书吗？那出了一本书，那就是一本书，就诗集做得很漂亮一个诗集。另外一个是 CD。这个 CD 是他自己朗读自己的诗，那诗人的话朗读自己的诗，那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毛笔写得很好，所以我复刻了一张心经，啊，然后放进去。那这样子的话，因为这样的组合，然后就可以卖高一点的价格。可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觉得我做那样子不够，因为我应该再去，我如果是印1000本的话，我应该再去跟酒厂合作。因为周梦蝶是很喜欢喝酒的，我应该要去找高粱酒，然后我做一瓶高粱酒，这瓶高粱酒它的酒标啊就写梦蝶草，跟那个书的名字是一样，每一瓶的话卖你2000块，加那个的话3000块啊，然后不是台币啊，不是台币，我以为吓死， 然后这样子的话叫做一组，然后就去卖。可是我只做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没有做到，对，就很多事情的话，不是你这个你职业也许会让你倦怠，因为我们一直在往下走。可是就像我讲，这时候是照渐渐冷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你的能力了，因为它是一个冷渐渐冷掉的照，所以所有的老板都鼓励你要乱想，无私乱想，你去想一想要怎么样子才能让这个照再热起来，所以你的任何梦幻的想法，那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老板比较会支持你。 好，我也要加一个 footnote 啊，跟这个刚才 Vincent 说，那这个 Vincent 是这个咖啡馆的老板啊，然后他两年前做的咖啡馆让我们来办那个沙龙啊，一分钱都不收啊，然后你看一整个晚上都不做生意，所以他好像是亏钱啊。但是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后来我们就很偶然的情况叫他去中大开了一个分店，然后就中大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非常好，都要排长龙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应该可以说 了，不要讲， 不要讲，那就算了，反正他原 来你要劝一下了，不要讲。 然后他西九龙他也会开一家啊，所以其实他会，我说你就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是可以，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所以你将来那个冲的咖啡，那个咖啡也可以起一些我们的讲座的名字啊，这样子那个好， 那个文学咖啡。 傅老师你好，非常精彩的演讲。我姓吴，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香港人。 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对。其实你刚才说的光华商场，我小时候都经常跑的，对。那我想，其实我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我其实给周老师的，就说你那个博群书节，其实我们非常欣赏，可惜我不是中大的，对，而且我非常赞同你说他其实比香港这个所谓的书展啊要办得更好，所以我希望你将来也会考虑让一些有心人也可以呢去参与。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讲座这些参与，可是挑书啊或者是这些活动我们也很有兴趣。另外就是傅老师这边呢、啊。其实刚才讲，我其实很同意，就是说在现在所谓的文本书啊，由于在知识啊，所谓知识寻求这方面来讲啊，的确它这个地位啊，是可以说什么程度是上升的。那可是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我的儿子刚好也是14岁，跟你差不多。我看到他学在学校里面做项目啊，做一些工作，基本上他不会从文本学里去找。可是呢，当他们去要享受所谓文字的美，去欣赏文学啊，小说连环读或者是漫画啊，他们还是回去文本书这边。所以讲这边其实这个是不是将来一个方向？我也很同意刚才你说所谓的分工，对，所谓装帧啊，装帧这个我有一小小的回应，我联想到就是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黑胶唱片啊，现在有一个就回潮嘛，对，因为。与所谓的文本书有温度，其实唱片也有温度，这是数码音乐不能给我们的。我希望把这个唱片的风到拉手上，欣赏它的美，它里面的文字歌词，这我觉得也许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的一些空间。就书文本书是从也是从这个方向可以去发展。 你别等一下啊、 哦，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再给最后一轮的问题，然后就给这个比如说大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想问的？ 没有。 好，他们其他的朋友有问题就是一次过。OK。 这个我都忘记 了。傅老师，你好，对，我是那个 Raymond， 然后呢，我也是大陆那边过来的。其实我从普通的读者来讲，我们获取书籍的两个来源，目前主要是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到书店去购买。那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的是书店的书，他从书店里面找自己喜欢的书。那就像周老师的这本书都是我在旺角那边的一些独立书店买到的。那其实在我来香港之前，我是不知道有独立书店这样一种形式存在的。看我到香港之后呢，发现里面是有很多的独立书店的。那并且呢，我也认为独立书店呢 ，OK， 不好意思， 对，那我认为这个独立书店也是我们书籍来源，我们阅读生活至少的一部分。那我另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目前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大型创业啊，这些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在城市最好的位置，装修的装修啊，还有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豪华。那反而呢，独立书店呢是在一些最破旧的地方，面积也非常非常的小，条件也非常的简陋。那我也听说到陆陆续续有几间独立书店的经济也在，可能会有一些书店关闭了啊。那正是这种事情，也是我非常不希望看到的。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傅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台湾呢，是否也有像香港这样很多独立书店的存在？他们目前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第二的话，我想问一下傅老师，您觉不觉得在过，比如说20年或者50年之后，这些独立书店慢慢会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全部会被一些大型书店所取代？最后呢，我呼吁今天到场的同事们，都去支持独立书店。 好，好，谢谢。 我先。 先听讲完以后，你挑一些问题，你就比较好。 哦， 好，我帮你记住。好， 谢谢傅老师，然后笑得我眼泪就出来了。对，就是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的，就那个纸板书和电子书，其实他们不会就互相就抢分蛋糕，因为我是媒体人，所以我其实前段时间做了一次大概的一个市场调研。大概是对从大陆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去年一整年的电子书纸板书的销售额是1800亿，但是电子书其实只有20亿。包括就是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看的网络的那个电子阅读版，其实也只有60亿，所以其实并不是很多啦。就是电子书它会不会压倒那个纸板书，其实不太会。另外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讲了，就是书店将来的样子，其实我也很想请问一下，就是将来书的样子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然后另外知识传播的场景是什么样子？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哎，大家好，傅老师你好。我叫于卡，其实我是一个纸张卖纸张的中丰材料的上面小上面。所以在这30年来也认识一些好的朋友，包括出版社。你们说的那个林道群，我跟他认识20多年，所以他很多书这10多年来也是我跟他有些关系，有些交流的关系。所以我很欣赏。在这方面我能参与也是我的幸运。说起那个我们这个行业，包括做纸的，包括出版的，包括印刷的，其实也是按照不同的年代去改变。其实就是说书版纸张的载体，或者纸张纸板书的那个改变，也是一个时代一个巨轮，一个往前的所以当然以前我们说80年代90年代我们很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在香港也好，在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那个高峰大家有享受当然每一个可能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也有一些行业的同行他们说哎很悲观，也很感觉不开心不爽因为慢慢的这个行业慢慢小了，出版也小了纸张供应在这方面印刷也小了，当然我觉得这是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循环吧有生老病死当然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精神上面是一个形式的改变当然纸板书我们很明显感觉到用的纸很小，越来越小，因为尤其是我们说工具书的全是在网上了也是另外当然在我自己感觉就是亲身体验体会的就是牛津，尤其是牛津他们在这里在本地确实在这方面改变了一个非常好，因为它不单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出版，而且就是有一个文化精神，还有那个我们说享受，包括那个生活方式 lifestyle 的一个投入，所以现在用的买的书的人真的反过来就是很喜欢，就是爱书的人，就是有一种精神的有一种艺术的一个追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是在高峰期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量，是一个金钱的一个爆发收获，但是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200-300年前书版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珍贵， 造诣的发展，就是从那个年代到19世纪，这是一个书板的那个工具的，算是工具的一个利用吧。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也是一个改变但是又走回从一个量变回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榨汁在这里。我觉得还是我生于这个年代，我非常幸运，也我其实在这方面是做一个算是一个小生意，但是也很喜欢在出版在书里面的一个投入者，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去分享。 好，谢谢。好，我们就请余德大哥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 你不用不要 你不回答吗？ 你回答你挑一些。 不给你。独立书店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书店就是书店啊。 哎，这个 为什么要称它为？ 我就是这个意思。 书店就是书店，因为现在是有独立书店，然后又有一种在台湾的话又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话，我是觉得你们简直是荒谬，叫做独立出版社。哪一家出版社不是独立？如果你不是独立的话，你这家出版社就完蛋了。那你只要是在一个自由的地区，所有的出版社都是独立的。那你除非的话，就是说，你这些出版社都是国家的，那你就没办法独立了，因为你有其他的使命了。所以，出版社本来就应该独立的，因为你是言论自由的制造者，那你必须要。好了，书店所谓独立书店是相对于连锁书店而来的。如果没有连锁书店，每一家都是独立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在香港的话是相对，因为香港的连锁书店没有那么大，所以香港的书店基本上都是书店就好，而且每一家都应该是。那在独立书店这个名字也是从有一家叫做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我忘了，叫做电子情书吧，还是怎么样？就是在讲一家独立书店跟一个连锁书店，那是这样子来的。它是相对于连锁书店，那在台湾这是成立的，因为台湾的话有一个金石堂系统，有一个成品系统，那其他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也是他开了很多家分店。那这一些店之外，就有独立书店。独立书店跟连锁书店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它的利基上，因为连锁书店它有非常多的分店，所以我一次跟出版社进书，我可能可以一次就跟你进600本、500本，那600本、500本你就按照生意的做法就要打折啦，你的折扣的话就会比较低啦，我可能5折我就拿到书了，可是独立书店我一次进书只能2-3本嘛。那2-3本的话，我不可能给你5折的，我可能给你7-5折。所以，独立书店跟连锁书店一开始的竞争地位就不一样。那独立书店的话，他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事实，然后再去想说他应该是怎么样经营才能够跟连锁书店区别出来。那是因为你能够了解到这个样子，你的独立书店才会好玩呐，因为。我在这一方面赢不过人家，所以我就要在其他方面赢过人家。那在台湾的话，独立书店它后来它发展就是说，那我就办活动嘛，办像现在这样子的活动嘛，那我就是渐渐让它成为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发生了一些事件，然后这个样子，然后再去经营的。可是台湾的独立书店，如果我的印象没错的话，是台湾那边先开始，然后渐渐。香港这边原来都是书店，后来才变成独立书店，因为跟着台湾又叫独立书店了。 以前叫二楼书店。 也有二楼书店，那都是书店。那台湾那边就叫独立书店，可是台湾的独立书店渐渐走向一个不好，因为台湾有了文化部之后，大家也都很担心说那书店的话，将来因为每一年的话就是有1-2千家书店。就不见了，那就各种小书店它就不见了，然后就这样好像不太行。因此在荣运台当部长的时候，他就做一件事情，他鼓励 鼓励大家年轻人回他的故乡去开书店，那每一个人的话只要回去开书店，他就补助他50万的新台币，然后就去开书店，对，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书店，那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这些人去开书店的时候开不好的时候，那文化部的话又觉得说，啊，那我应该想办法补助，那补助你的方式就是你提出你的经营计划，然后我们大家来评比，然后我就再给你那个，给你一个补助的经费，比如说你要办活动，我赔偿补助你一些钱，这样子养久了之后书店就不成书店。书店的话是不能靠补助，那台湾现在的独立书店有很多都是靠补助，啊，只有极少数能够自己在这个环境之下经营还是能够活下去。可是书店就是一个盈利单位，你没有办法活下去，那你应该就是要关门，啊，不管你是独立书店或连锁书店，这个是个大题。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书店不能没有，然后我们就去补助它，然后让它继续活下去，那样叫做样板。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生计是了不起的，不只是自己可以活下去，还可以养很多猫，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书店，那比独立还独立。OK， 那台湾的话大概是这样。 所以陈小姐也是为了书的一生， 是，她也是为了书的，还为了猫的一生。对，那像这种书店，我今天的话来的话，我就看到了一个。虽然是有一些书店，然后我觉得啊，你们这个都是为了书在开书店，可是独立书店难道就没有那种真心爱书的人，然后就开一家书店吗？有的，而且就在香港。我今天的话，我去看那个建山书店，建山书店在那边是港岛，我去那边嘛。那我去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说他不是店长，因为他们有20个店长。为什么20个店长？没办法请专职的人员，说20个轮流，啊，有的人的话一个月才来一天的，然后有的人的话2天来一次，什么来一次。那他真正的老板的话，他说他是基尼，我就跟他聊，他说他每天开店都很快乐，而且他的快乐是在人家从他这边买的书他就快乐了，所以他不是收入，收入当然也很重要，可是他最大的重要是在于这个工作就让他觉得他快乐，所以他喜欢书，所以他来卖书，然后卖的书也不被那个经理牵着鼻子走，他就是觉得这个样子。那我说，那如果亏钱怎么办？他说能快乐到何时就快乐到何时。我觉得这是对的，啊，我觉得这是对的，啊。那台湾也有一家独立书店的，他就坚持不接受，他说，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我，我自然就应该关门。可是这个社会如果还需要我，那我就继续做下去。啊，那个才是一个书店要有骨气。啊，我们做编辑也要有骨气，是大家通通都要有骨气，就是这样。 好。 我要先说一下，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可能不是最多人的一次，但我刚才一直在听，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 beautiful， 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象啊！就是啊，胡先生远道从台北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坦白讲，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书的故事有这么动人，这么好听，收获那么大。然后将整个台湾的那个出版的历史，从胡先生的这个大半生的那个经历，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啊。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生计也在这里啊。生计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书店，大家都知道。然后陈小姐其实是最少我见过的做书店的人里面，真的是少见那么爱书的人。如果其实生计书店就是在这个咖啡馆旁边的外面，所以大家有机会，如果没去过的一定要去看。然后你看他，我们其实我 上个礼拜前就跟陈小姐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不可以将一些书拿过来，我们就大家等一下可以买，然后也是算是我们一个对独立书店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其实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非常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好玩，而且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个北角，在那个城市中心这个小地方，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这样子聊三个小时，然后有咖啡，有书啊，有这么样大家好的一个，我看大家的脸都是很美丽的，就是很发光啊，很享受的，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个傅先生来这里。我心里是很骄傲的，很骄傲，心里面很骄傲，今天晚上能够主持这样一场讲座，能够留下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于，在我相信在，我真的可以说在香港的历史上，应该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将书能够谈的这样子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见证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书的历史在香港，我是真心这样子想，但我觉得还是要你做一个一点点的一两句的总结啊，关于书的一生。 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们讲吗？ 我们都要有骨气啊， 骨气啊， 最主要的是这个样，就是我在想有很多事情的话，他可能他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变化，它如果不变化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可是它的变化不因为人的意志在变化，尤其是个人的，它可能它就是你刚好在做的就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什么的。可是你不能够因此这个样子，然后就怨天尤人啊！你还是应该要做你觉得值得的，而且做起来高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得高兴的，所以我这个人一辈子里面都往抵抗力弱的方向走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教我们都说我们应该要克服万难，我要往抵抗力强的方向，我要征服它，克服它，我要打败它，我从来不打败，我都是往抵抗力弱的方向走，因为往抵抗力弱的方向走，我把事情做好了，做成了，我很高兴啊，然后我也有收获，而且我知道他抵抗力弱，然后我能够做得好。所谓抵抗力弱，就是你天赋所在的地方啊。你天赋所在做起来的话，抵抗力就弱了。啊，那我在做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其实就已经收获。我不相信陈小姐她每天开店都很高兴，因为她已经赚到，开店就已经赚到了，她那个高兴就已经赚到。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我要编一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赚到，我不用等到前进、啊、大概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做你自己，让这个世界来供养你，就这样。谢谢。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呢，就是 麦 斯曼海报，如果想要有一张的就 说一句 啊，说一句啊，好，最后啊，要买书， 买关于这个海报 ，OK， 关于海报， 关于海报的， 海报是你的公众号吗？ 啊，对，这个纸，林先生是非常懂纸张，懂所有的一切啊，我也有一些特别啊，就是因为风，我就是风。做小商人也是这样啊、其实可以赚好多钱，但是这个是最好的纸，这能在这里确认而且保证。 这是你免费送出来的 啊，一点点吧。我跟他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保存，好好的享受。 谢谢。OK， 多谢大家，要买我。买海报买书的朋友就来，咁书咧就钱就俾陈小姐，签名就揾啊二头大哥 ，OK， 多谢大家，thank you。